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创新三农宣传平台，展示三农发展成果，培育提升文明乡风，促进新闻战线走转改活动不断深化。欢迎收听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行动在密园二小举办诵读优秀经典，弘扬传统文化，筑梦家国情怀专场活动。长城研究者王长青、密云建言村代表和北京广播电视台12位优秀主持人， 跟学生们 一起诵读经典作品，传承中华文化。10月14号8点半到10点半，北京故事广播《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将邀请活动相关人员带您探究和专场活动有关的故事。美丽乡村，筑梦有我。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丹。《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行动2018年度第二场月度主题活动，诵读优秀经典，弘扬传统文化，筑梦家国情怀，9月28号在密云举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去了解这场活动台前幕后的故事。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分别是《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行动总导演刘毅，密云文化委员会主任郝佳瑞，密云图书馆馆长玉红英，北京故事广播主持人红九，同时也是9月28号活动现场的主持人。各位好，首先问一下刘毅导演，我们怎么想到了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诵读活动？ 这场活动呀，是我们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的第二场活动，然后它这场活动呢，主要是围绕着家国情来展开的。因为刚好要组织这场活动的时间呢，正好是刚过完中秋，马上要过国庆节，而且9月28号这一天呢，刚好又是孔子诵读日，所以我们觉得呀，把家国情放在一个具体的载体上，也就是诵读这样的一种形式，通过这样的一种载体呢，来让更多的人来通过诵读这样的一种方式，表达他们对祖国的一种热爱，对家国的一种热爱。所以呢，当时我们就希望能够定下这样一个调调。 嗯， 但同时为什么要放在密云呢？密云呢，其实今年对密云来说很重要哈。他们有水库60年，密云水库也是全北京市的很重要的一个水源啊。 对。 另外呢，北新奖文化带，首先呢，这个密云它是长城文化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载体吧，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要把整场活动要把它做成一个通过一些具体的载体来体现家国情，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跟密云结合呢，就是非常切题，就想把这场活动就放在了这个时间和这个地点。 那当时我们从这个诗歌的选择，包括参与人员的这个选择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考虑？ 从这个篇目的选择上，当时我们其实前期做了很多的调研的。首先呢，我们在他们密云做这个水库60周年，他们本身就有一场诵读大会。 哦，正好哈。 对，刚好我们也提前的去观摩了一下，然后就发现密云人民啊，对于他们的水库是非常有感情的，包括里面提到的一些像记忆之海这样的，对于为了水库而搬迁移民几代人为之付出的心血，深深的打动了我们。还有呢，就是之前我们了解到，我们故事里面也用到了一个叫王长青的老人，他特别热心，而且研究金山岭长城的古北口这一段大概研究了36年，很难得很难得。还有呢，在这个摸底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了解到他们在密云的很多人，他会自发地把自己认同为我是要来传承和发扬密云的一些文化的，就包括我里面故事里面会选择了一个就是三代人来拍摄长城的，非常感人的故事。所以当时这些感人的瞬间，我们是希望通过讲述和诵读的方式让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 选择的哈，内容选择。另外从人员选择上呢，首先就是命云本身它这个诵读这一块儿，应该说在这两年还是做得特别的叫轰轰烈烈的 哦，轰轰烈烈 做得非常好。对，为什么用这个词儿呢？因为他们的专场诵读活动非常多，这个是我们在跟密云区委宣传部在沟通的时候了解到的。出来的篇目包括文字的撰写、诗歌的撰写和这个朗诵队伍的培训吧，也是非常到位的。 就是他们的基础、他们的底子已经非常好了。 对，他们的底子非常好，这个在我们看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优势。但同时呢，我们这个筑梦活动啊，它毕竟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频道、频率、主持人牵手乡村的这样一个活动。我们本身参与密云活动的，就是密云的牵手主持人大约有11个，很多，阵容也很强大。而且像吴斌这样的我们的生活频道的这个主持人，本身他牵手的就是古北口村，而且也经常去给古北口村当义务讲解员。我们在这几年的公益行动的过程中，其实也积累了很高的人气。所以这次呢，我们也安排了12位优秀的主持人，当然其中有很多是专门做读书节目的，比如电视台的江华，还比如电台咱们有一个读书俱乐部，大约有4位主持人都是读书俱乐部的主持人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也是希望呢，通过我们的筑梦活动这样一个公益行动，让更多的主持人参与到这个乡村的建设当中去。这个建设包括什么呢？就是咱们说的比较具体哈，就是他们的这种参与能够推动当地的这个诵读这样的一个载体能够发展得更好。 郝主任，刚才刘毅导演对咱们密云这个诵读工作开展工作这个情况啊，是给予了非常高的一个褒奖。我想您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哈，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密云整体诵读项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到现在会有这么好的一个底子？ 应该说我们这个诵读啊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几年来一直在做这项工作，但是整体打包说打造一个诵读密云的品牌是从今年。我们这个创意和初衷还是源于全民阅读的活动安排，我们想把这个诵读密云这个品牌当作一个更大的平台，让更多的人用诵读的方式来参与到阅读中来。这样呢，我们就是用宣传部的总体的安排的方式下发文件，这里边的章节环节做了比较细致的安排和明确的要求，就是要在全区开展全员参与的宽领域多层次更多不同主题的诵读活动。所以我们这一年从年初到年中都安排了很多的这种节点，尤其是我们确定了一个主题，就是围绕着我们密云建设发展的方向确定这样一个叫生态富裕创新和谐美丽新密云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用诵读的方式把我们美丽的密云讲出来，把我们美丽的密云介绍给大家。更重要的是通过诵读激起我们所有密云人民的自豪感，让大家参与到建设中来，使我们的密云变得更加美丽、更加漂亮、更加富裕。 那参与诵读的人员都是怎么寻找或者说怎么培养出来的？ 我们是要求各个层次、各个层面都要参与进来。不光是专业的团队、爱好者，更重要的是学校，就是通过学校的这种主题的诵读，把这氛围打造得更浓烈一些，让全区觉得说我们到处听到朗朗的书声，那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陶醉。所以我们给学校的任务就是要求他们学校都做主题的诵读的活动的安排。几个学校，你比如说我们的第三中学做的遇见花开，非常漂亮的一场完整的主题诵读活动。比如我们的这次咱们去的第二小学，我们的北庄小学、新农村小学，就各个小学它根据这个学校所在地的不同的这种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安排他们的主题。所以学校的这次的主题诵读活动应该说安排的非常好，非常有特色，彰显了各个学校他们不同的教学理念。 在这儿我也是代表二小，也代表我们所有密云的这些喜欢诵读的这些这个人群和我们密云的百姓，感谢这个组委会栏目组把这样一个重要的活动安排在我们的第二小学。我接受采访，当然我也很荣幸，因为是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更多的主持人、电台的、电视台的，直接走进学校和孩子们面对面。同时的直播呢，也让我们更多的听众、观众直接看到。所以，这是一个从电视看、电台听的一个过程，变为直接的、面对面的去交流、欣赏。所以，这是一个质的这种升华的变化。 嗯。刘烨，当时你们选择在密云二小，可能刚才说的郝主任讲的，他有非常好的诵读这个底子是其一，另外一个还有哪方面的考虑？ 我们当时到密云二小去踩点的时候是被震撼到了、 嗯、 有几个啊，一个是密云二小的前身叫白潭书院， 嗯， 这个书院呢是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大约是在100多年前重建的。那么这儿本身它就是有一个浓厚的一个历史文化的氛围， 对， 而且有那种传承。我可以从孩子们下课的时候，孩子们在走廊上，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视觉的这个高度，眼睛这个高度，走廊上两边都是一首一首的诗歌， 嗯， 就是让孩子们沉浸在这个氛围中。在我看来，这是我第一个被震撼到的。第二个就是在他们操场的正对面，就是我们这次做活动的叫华运堂的门口，有一块特别巨大的大理石，有好几十吨的一个大理石、嗯、上面刻的是什么呢？弟子规。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所有小朋友都会背弟子规。我就感觉到，就是一个学校他如此的重视诵读，重视把经典的传统文化传承下来，那么孩子们一定差不了。所以当时在这样一个氛围中，是我们深受感染，才最后确定把最终的我们这个活动的场地放在密云二小。 嗯， 还有一个当时我们考虑的点是，嗯，我说了这次我们的主题是关于这个家国情。那么嗯，家国情它最初能够给到孩子们的是什么呢？就是从家庭开始， 嗯， 从学校开始。而孩子他本身就是一个传承者，我们是想表达的是这种希望，希望能够这种诵读的萌芽、诵读的种子从这里慢慢的绽放，慢慢的盛开。 这里是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9月28号活动现场的情况。 密云长城呢，从历史的烟云中展露出来，作为名胜古迹，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值得我们去探寻、去欣赏。 在密云呢，还有这样祖孙三代人，他们用镜头默默记录着长城故事和长城精神，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明长城还是保留的好一点呢。 他是魏征，在80后一代中拍摄长城小有名气。这不，今天他和他的父亲同时带着女儿又开启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祖孙同行拍长城。 我佩服我父亲，就是说他这种这个执着的精神，因为好多就是他那个年代开始拍长城的时候就是要比我们难多了。我父亲玩这个4×5座机，玩这胶片子，他拍一张照片对焦的时间最快最快的是得技术娴熟的情况下大概是在15分钟，所以他对长城拍摄这种精致是我最最佩服的。啊，这秋天也行，那要有一城楼，这就漂亮，一张树片。 对， 魏征从小心里就知道父亲拍长城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说起自己走上摄影道路，其实和自己的父亲有关。原来对长城题材没有什么概念的魏征，偶然一次在帮助父亲开车背行李的过程中，忽然间感受到了一股震撼之美，便一发不可收拾。 大概走了个半个小时，哎，我就心情就真是特别激动，我就感觉 就像这马呀，我就感觉是在这云上走，白白的一层，这晚上都能看得见，这在月光下到了这个金山岭这个小金山那位置，那整个就是云彩里边透着这个城楼，那是我第一次拍照，特别震撼。 因为出色的长城拍摄，魏征顺利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那年即使女儿七岁，他也带着她一起爬长城，一起拍照片。 因为我看到了好多这些零零后的孩子都特别喜欢长城，从书本上看觉得神秘，完了看了照片以后都特别热爱。比如说作为学生来说，看见在长城有乱写乱画的，哎，一定要跟叔叔阿姨去制止，因为孩子要跟他们说，可能他们会更听的。 这一段上千公里的长城，魏征他们一家三代不知道走过多少遍。为了拍一个满意的镜头，在长城上蹲守三天三夜也是常事儿。长城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更是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魏征他们祖孙三代守望长城，记录长城，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让大家理解长城文化带建设的重要意义，让中华民族精神扎根在每个人的心里。 郝主任，这是咱们现场的一个短片，讲述的是祖孙三代拍长城的故事。这个故事应该在咱们那边也是众人皆知的吧，因为他们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这个祖孙三代拍长城这个故事啊，虽然不能说到了家喻户晓，但是很多的对长城的热爱喜欢的人，对长城摄影喜欢的人都是非常了解的。 嗯， 应该说在圈里边是耳熟能详的。第一是因为这个魏建国这位先生啊，他是最先开始对长城摄影热爱的， 就是这三代当中的第一代。 对对，他经过几十年的这种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去在长城上投入自己的精力，尤其在拍摄的这种设备上也是自己投入了很多很多的这种资金，几十年的努力，所以他对拍长城有非常深的自己独到的理解，再加上他的技术的保证，所以他是做了一个应该说是我们密云拍长城的先河，开启了先河。 嗯， 而孩子魏征的参与应该说是受他爸爸的影响。 第二代是吧？ 第二代、魏征的女儿，第三代，应该说三代拍长城确实是一段佳话，他们的水准已经达到了，应该说可以说在国内是顶尖的水平了。要是国内顶尖水平，那就在国际也是顶尖水平了，因为拍长城是中国我们自己的东西啊， 自己 所以它是顶尖的水平了。所以今年我们在我们博物馆搞了一个我们密云的长城摄影展，其中主要的作品就有这祖孙三代的作品，今年参观人数已经达到了几万人。 嗯， 我们这里是北京的北京电视台的节目，还做了专题，所以对魏建国的有多少这种夸赞的语言都不为过，应该他说对密云长城的宣传展示传承做了很大的贡献。 嗯，哎，刘毅，我记得你们拍那个小片当中有一个细节我印象挺深的，就是魏征说他的父亲魏建国说他当时设备跟现在都没法比，他用自己老设备对一个焦要用15分钟的时间。 嗯， 现在听起来其实觉得哎呀这个太不可思议了，这么漫长哈，但是父亲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精神的感召下吧，一直就是这么多年坚持拍长城，细节的捕捉特别好。你想你们跟他们接触时间也不会太长，这些故事怎么可以把它挖掘出来？ 当他们带我们在长城脚下转的时候，他对每一块石头他都是如数家珍。 哦，每一块石头， 对，告诉我说我们走过几十遍甚至于上百遍，我当时是被震惊到的。几十遍上百遍，嗯，我觉得你可能去你的亲戚家里面 也不过也就去几十次上百次，他对于长城的热爱就可以到了把长城当成是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部分。 对， 这个我觉得是当时魏建国很感染我的地方。然后后来他那个魏征啊，就是跟着父亲，一开始他不知道，后来跟着父亲看过几次长城以后，他也是受了父亲的感染才去的。他给我讲了一故事啊，就是讲到他们有一次为了拍日出的时候，那后来就觉得可能太晚了就不下去了，但是那天又没有带就是在长城上面休息的这个帐篷，他们就在一烽火台里面。就是 什么季节呀？ 冬天。 哇，想象 就是你都想象不出来，他们对于长城的爱就到了这种，就是为了拍一个好的一个照片，拍出一张好的照片，然后他可以付出这么多。还有就是我们在拍摄他们的时候，他们在拍长城的过程中一点都不受打扰，趴在地上，你都不相信，就是这个地上就是一个残破的一个烽火台，地上那个砂石是都是小颗粒的砂石，有一些还有小尖儿， 甚至可能都能把皮肤磨破了。 对，而且那天也不是特别凉，还穿着短袖，直接就趴在地上，他看到一个好的景致，就旁若无人，就相当于我们没有存在。他以图片的这种方式，我感觉他是在跟长城对话，完成的一种内在的一种沟通和交流，所以他才能挖到长城的灵魂，才能够得到国际上的承认。 因为长城，我们说这些年对它的保护啊、修建，包括对它文化的挖掘，各方面也是非常重视的。他们在这个拍摄当中有没有这种体现？就是长城这些年来的变迁？ 我觉得他们倒是在就带我们转的时候倒是讲过，就是现在国家对于长城这一段的投入是越来越多的。 对， 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就觉得很欣慰，因为有很多是因为他们的宣传和传播，所以他们跟我们讲一个事儿，就是说都说保护长城，但是你要保护长城需要资金，那么你需要资金的前提是需要有人知道你这段长城需要保护。我们大部分都知道的，像八达岭啊、居庸关呀、水关呀、黄花城啊、怀柔的有一些长城咱们如数家珍，对吧？可是金山岭、古北口或者是那一段的很多地方我们不知道。那么他们这次这几十年做的这个工作呢，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在密云有这么长一段需要保护的长城，有这么美的长城的景色。而我感觉啊，就是在我们转的时候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印象是很深的，就是除了我们以外去的大部分都是老外，人手一本中国旅游的书或者叫北京旅游的书，其中的一个重要章节就是古北口长城。 对， 我觉得古北口长城在国际上的认知要远远超过国内，跟他们拍摄长城一定是有密切的关联的。 那他们这些年拍摄，除了说比如说在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出书，还有刚才郝主任讲的办展览，还有一些其他的途径吗？比如说在国际上参奖啊，或者说现在互联网比较发达，通过网络去传播。郝主任您讲一讲。 因为刚才咱们说是祖孙三代拍长城，其实在密云拍长城的人特别特别的多。还有一位老先生也是高和平先生，他在拍长城上也是名气非常大的，一个是拍的早，第二是投入多，第三呢就是推广的平台啊比较宽。当时我还在宣传部工作，我们对他也给予了不少的支持，比如说去参加联合国一带一路峰会论坛的现场的展览，我们帮助他制作了展品，回来以后我们在密云还给他举办了高和平参与一带一路峰会现场论坛摄影展归国展，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像这样的拍长城的同志很多，因为他们源于热爱，更重要的是对长城保护的一种情怀。我们密云长城有一点特点，有一点特点是什么呢？就一个是它在全北京最长，我们的长城是182.1039公里，全北京最长。第二，它最原汁原味，没有投入大量的资金去修缮，恰恰是我们把它的原貌留下来了，原汁原味的呈现给我们的这些参观者和旅游者面前，那大家很喜欢。就像原来罗周文老先生说的，中国长城是世界之最，而司马台长城

信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行动在密云二小举办诵读优秀经典，弘扬传统文化，筑梦家国情怀专场活动。长城研究者王长青、密云建言村代表和北京广播电视台12位优秀主持人跟学生们一起诵读经典作品，传承中华文化。10月14号8点半到10点半，北京故事广播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将邀请活动相关人员带您探究和专场活动有关的故事。美丽乡村筑梦有我，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我们先来关注在9月28号的活动现场，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和来自密云的朗诵者们朗诵的诗歌《记忆之海》的节选。 这是一处仙境般的家园，阳光温暖，树影婆娑。 这是一片风景秀美的土地，群山中有一片阳光之海，蔚蓝辽阔。 那片海呀、啊、泛着细细的波纹，宁静又祥和。那片海呀、啊、像一块晶莹的宝石，温润而亮泽。 问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密云图书馆的馆长玉红英。玉馆长是这首诗歌的朗诵者之一哈，也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朗诵这首诗歌的故事。 我首先作为水库移民后代，我对这个我觉得也非常有意义。今年这次美丽乡村筑梦有我活动，我觉得能够参与当中很荣幸。您也说了，我在密云广播电视台做了10年的主持人，也做播音做记者。2009年的时候，当时呢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共同在市里边举办一个我和我的祖国百姓宣讲活动，这也是咱们全国第一个百姓宣讲团。密云特色就是水库，当然好准您在部里哈，然后就推荐我到市里边参加百姓宣讲。讲什么呢？就讲水库吧。那我作为水库移民后代，就有这样一个稿子，叫《水库人家不了情》，讲述的就是我们家祖孙四代为密云水库所做的贡献。因为1958年之前呢，我们家在石泉城有一个饱和实验局，前店后厂是个大家业，非常的厉害的。当时后来58年要修水库嘛，然后要举家搬迁，整个石泉城都要搬走，搬走一座城。然后我太爷爷就给全家做工作，因为当时工人也很多嘛，搬走一刻我肯定是这个家业就已经不存在了，寄人篱下。太爷爷带头搬迁吧，搬到高岭的姚亭村，在老魏家一住住了好几年，等着国家盖了新房。可以说我小的时候，我太爷爷我爷爷都给我讲这个故事。58年搬迁的时候我爸爸才6岁。修水库过程当中呢，当时我太爷爷领着我爷爷又领着我爸回家看了好几次。他们说，当时我太爷爷拿起这块砖又摸起那块砖的，就是那种老人对家乡那种留恋。包括在现场听到我们读那个记忆之海哈，告别家园的队伍很长，走得很慢，就连拉车的老牛都一步三回头，留恋不舍。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热泪盈眶了。 因为有切身的体会。 对对，从小我太爷我爷爷我爸爸就给我讲当时咱们家搬迁之前什么样啊，现在什么样啊。其实参与这个活动当中呢， 当时也是为什么选这个作品，是因为咱们组委会跟咱们区宣传部搞联系，后来宣传部的宗鑫科长找我说，哎，咱们密云区图书馆作为诵读培训基地，我也是其中的辅导老师之一嘛，说您给我们推荐两个作品吧。后来我就推荐了水库和长城。刚您也说了，因为今年水库是开工建设60周年，我们也要搞这个诵读活动，郝主任、文委啊，包括宣传部对我们都非常支持这个活动。后来我就推荐这个记忆之海，我觉得这首诗歌的每句话都能体现出水库移民对密云所做的贡献啊，所以说把这个作品推荐出来呢，当时是我和我们密云朗诵艺术团的张宇，我们俩一起来读这个的，还有咱们台里的九杰、李鹏。可以说这个作品对于我们密云来说，读这个作品是情有独钟的，但是对于两位主持人来说我特别敬佩，他们首先不是密云人，每句话每个字每个词都能表达了淋漓尽致，当时我就特别的佩服，还表示要跟他们学习哈。 那这个记忆之海是咱们密云当地的原创的诗歌作品。 对对对，50年的时候就有，在北京电视台主持人精华的时候就有。 这个还得要我说， 郝主任讲。 记忆之海是我们密云水库建成50周年的是一个专门创作的作品，但是这个创作的人是我们北京电视台的。今年的这个版本是我们在加了这10年以后又做了一个修改， 改版 后半部分。 刘毅，这次我们选择这篇诗歌前前后后的故事也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当时确实这个非常感人，我们先是看到了是这个诗歌的稿子，然后看完了，其实当时还有一首对吧，给我们还推荐了一个，相比较而言在我们看来就是情绪更多的更浓的，它背后更深的是这一首记忆之海。而且后来我们在下边的啊，就工作人员在听完他们当时彩排的时候是吧，朗诵这首诗就感动得不得了，后来在现场一朗诵的时候，我们在下边的人眼睛也都是湿润的。确实你想为了一个国家的一个重大项目啊，舍小家为国家，它其实是体现了我们这次这个家国情的主题的。 对， 还有一句补充的小故事，这个时间这是将来我们会一直用下去的一个经典的作品了。因为做得好读得更好，50年60年我们两次活动都有红云老师参加诵读，特别特别的传神感人，现场所有的连老带少全被感动了。 相信刚才郝主任说的，可能在70年再接着往后还会不断的改写新的内容。 对，一定要续写。 这里是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问一下刘毅，我看到介绍说咱们这次现场的诵读活动其实对于参加的人员来说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会给他们颁发含金量很高的证书是吗？这是什么样的证书，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呢也是从筑梦活动2015年开始啊，我们也是跟北京阅读季经常开展一些合作，包括在2015年的4月份，我们也是给那个平谷区的孩子们开展了这样的一个阅读诵读诵经教室这样的一个活动，当时反响特别特别好。孩子们还写了他们的心愿卡，我们后来也做了回访，发现就是我们的主持人进到他们的学校以后，哪怕只是跟他们在讲他们自己的就是阅读对他们的影响，对这些孩子们未来的成长，尽管只是一个短短的20分钟或者是40分钟的一节课，但是影响很深。我们就觉得既然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的主持人呢又是经常参与到这种诵读的领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去，那么这次呢我们也跟阅读季商量哈，新闻出版广电局我们也跟他们的负责相关的领导在那商量说，这次既然我们的以诵读为这样一个载体，那么能不能也把诵读送到孩子们中去，让我们的主持人呢能够给这些孩子们更多的引领。后来一拍即合，他们说哎呀刚好啊，我们现在正在开展的是叫领读导师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我们的主持人本身语言呀技巧啊还有各方面都特别适合，你看我们能不能一起合作。所以呢在那天我们不光是给 密云二小的12个班安排了12堂不同主题的诵读课，我们同时呢还安排了50位密云的就是培训学生的老师，对他们也是进行了一个培训，我们等于把两者放在了一个课堂上，在一个学校里面做这样的诵读的培训。 就是这些老师他们是在孩子的课堂跟孩子一起，还是说他们单独 接受培训？他们单独也是接受培训，也到现场来看我们的整个的活动。 也是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对他们进行培训。 对，之前是我们安排了我们的一位主持人对他们进行培训。那么对他们来说呢也是比较开眼界嘛。 对， 另外呢我觉得最受益的啊，我们后来去了那个12个教室里，最受益的是孩子们，一个是他们特别兴奋，从来没有见过面对面面对一个，可能听到过声音，看到过图像的主持人，甚至于我们当中，我们那个江华老师，他本身就是主持那个环球春晚的，书香北京的，他呢，走进孩子们当中，孩子们兴奋极了，说哎呀就是特别我爸爸妈妈都特别喜欢你，就那种感受，感觉看到了一个偶像一样。还有好多老师他们今天进到教室以后呢会拿出自己准备的，应该说是精心准备的 PPT， 然后跟孩子们去分享阅读对他们这多少年产生的影响，来分享一篇作品能够给孩子们带去什么，然后孩子们都特别的认真，而且呢在现场呢配合的也特别好。反正这一点我们后来跟孩子们也交流过，孩子们就说特别希望以后经常能有机会能够跟我们的主持人们面对面，而我们的主持人们呢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也特别希望未来能够有机会让更多郊区的孩子们能够分享到这种诵读给他们带来的美喜悦。 你知道吗，就是今天在做节目之前，玉馆长跟我说了他一个心愿，他说这个心愿呢是在咱们现场活动举办之后他萌生出来的， 还 没来 得 及 跟 您 说 对，今天可以说说哈。 是这样，我们密云区图书馆呢作为密云区的诵读培训基地，是2018年初郝主任也极力推荐的，因为现在推广全民阅读嘛，我又作为过去的播音员主持人对这方面有优势，后来就把这个基地放在密云图书馆。我们每个月都要有诵读培训，针对密云区的各个阶层，刚才郝主任说过了，不管你是工人、农民、学生还是社会团体人都可以参加全民阅读嘛。所以说当时活动结束之后我特别有感触，我想跟您沟通，没来得及啊，就是能不能让这些主持人有机会能到我们诵读培训基地给更多的诵读爱好者进行一下培训，哪怕每个月去一次都可以，我觉得这个对诵读爱好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刚才您说孩子们看到他们激动，那我们成年人会更激动的。 作为我们来说啊，我们本身这个筑梦活动它本身就是要加强这样的牵手，加强这样的合作，然后用我们的优势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我觉得非常好，这个非常好。本身密云它的基础也很好，然后作为我们主持人来说，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所以我们呢也会不遗余力的来支持。 那我先代表密云区的所有诵读爱好者表示感谢吧。 郝主任也得大力支持哈。 这些创意还真是我来文文以后，我是一定要把诵读艺术团先给他们成立起来。第二呢，要在不同的这种场合建立诵读的培训基地。当然，图书馆那是全密云县叫我们叫最高地，因为它是文化既是标识也是最聚集人群的地方，它作为诵读培训基地，它所承担的责任是对面对全区的所有的喜欢爱好这些诵读也好文学也好这些读者和群众的，所以给他们的任务压的还是比较大的。今年我们在那儿也是初探，搞了17，就是我们密云区本区的艺术培训，其中有2场是诵读的专场培训。如果我们的播音员去了，那等于全国最高水平的，那是我们最最期盼的事儿。老百姓也觉得可能会受到很直接的那种具体的启发启迪，对他们对诵读的理解肯定有不同的那种深刻的教育， 真是一件大好事。 私下你们再探讨一下哈，怎么达成这个共识？ 因为这创意真的是非常好。这个六个一千工程哈，郝主任来以后创建的，然后就是说通过融媒体啊，各个方面吧，来对这个诵读进行推广。可以说，如果说电视台的主持人去了，我录完节目40多万名人们看到了，还有的咱们的公众号啊、网络啊都可以看，那就太好了。 嗯。其实我们这次在密云做活动这一整天，我们一点都没有浪费。 嗯， 上午的时候呢，我们在活动现场，其实密云二小他也是通过他的这个多媒体，把直播 现场转播 放到了每一个学校里，每一个班级里面进班了。 嗯， 而老师们的培训呢，这部分的老师，这50位老师也是密云的中小学当中最优秀的教诵读、教阅读的老师。所以他们等于也是分享到了。同时呢，在下午的时候，我们去了融媒体中心，我们的3位主持人跟那融媒体中心的记者、主持人又做了沟通，其实也是各个不同的层面啊，在那一天在分享。 嗯，是啊，大老远的去了，肯定得让这个路上知道这个有花絮啊，一会儿再说，要不然的话费了这么多周折到了那儿，不能浪费每一分每一秒。在那天现场的活动当中，现场的观众主要是同学和老师，对吧？ 对，是的。 啊，刚才几位也都讲了，现场的气氛特别好，尤其是讲到感人肺腑的这个诗歌的吟诵出来之后，现场很多人都非常激动，甚至有人都流下了眼泪。那么这些参与者，应该对他们来说，现场的这种震撼也会对他们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的。 嗯，是的，是的。当时就是在上半场活动大礼堂的活动散场的时候，他们的校长，副校长吧， 赵静老师， 对对对，赵静老师就跟我说，因为他承担了大量的会务工作，帮我们张罗提供各种 做后勤保 障，他后来就跟我说特别值， 特别值， 特别值得，说感谢我们能我把这个场地放在这儿，就是他从一个校长的角度来考虑，让孩子们面对面的，就是真切的感受一次水平很高的诵读，比他们说100句都管用。 没错，这种教育的力量。那么我们在进行了这个现场的演出活动之后，就走进了孩子们的班级里，其实这也是咱们当天活动的一个重头戏了。 接下来咱们就去那天活动的班级里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叫九杰。像你们这个年纪，朗诵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一是要声音洪亮。为什么要声音洪亮啊？ 因为可以让所有人都听得到。 是的， 而且还可以增加语气、语调。 我们的朗诵不是说给自己听，是说给所有的同学听。为了尊重每一个小朋友，所以我们要做到声音洪亮。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说明了什么问题啊？说明了呀，我们理解了这篇课文。赠汪伦吧，好不好？来朗诵一个古诗。好，那位女生。 赠汪伦，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好，非常不错。我们在朗诵的时候，要像九杰老师一样，把我们的口腔打开，把我们的每一个字都吐得清清楚楚。如果将来你们有机会去学播音主持这个专业的话，是不是很喜欢这个专业？现在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这个专业。那么我们首先要从我们的吐字发声练起。比如说九杰老师在上大学的时候经常练的字词是什么呢？我们会经常对着墙练白菜，白菜。你有没有把每一个字涂得很清楚啊？大家想一想，赠汪伦，赠汪伦，你们是不是赠汪伦？那口腔开合度，嘴巴有没有张大啊？说得清楚吗？ 在另外的一个班级里，主持人米夏正在和同学们分享北京的历史文化知识。 再考大家一个题吧，这个题可能相对窄了一点，就是智化寺的这个琉璃瓦是什么颜色的？你来说。 我觉得应该是黄色的。 黄色的， 红色的，或者是黄色，或者是红色。 这样啊，我给你们几个选项 ：A 黄色 ，B 黑色 ，C 绿色。 老师， 好，谁叫我老师呢？啊，你来。 老师讲，我觉得应该是黄色。 黄色，你 觉得也是黄色？ 你来说。 我觉得是绿色。 绿色， 你来说。黑色，我觉得是黑色。 来，拿一本吧。他答对了啊。我再出一道题，谁答对了就把这本书给谁啊。下面哪一个门它原来的这个瓮城不是圆的？嗯 ，A 东直门 ，B 宣武门 ，C 前门。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 老师，来你来答。宣武门，好，来你来答。 宣武门， 好。 老师，老师， 来你来答。 那应该是东直门。 咱们过去那个黄河啊，不是明清两代吗？是吧？这明清两代之前还有个园，咱们如果去北京城里的话，北三环有个元大都城园遗址公园，对吧？ 对， 那是元代的都城。那么元代的都城到了明清时代啊，就给它往南移了一点，往南移了一点。其实那个时候这个整个城圈里右面三个门，知道吗？东直门北边还有一个门，东直门是属于中间，所以它那个瓮城是方的。 这是刚才主持人九杰和米夏走进同学的班级的现场录音，是十二位主持人进到十二个班级， 对，是四年级和五年级，每个年级是六个班。 嗯， 孩子们就主持人一进去的时候就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我发现还真是每个主持人根据自己的风格特点不一样，现场授课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九杰，他是金话筒的获得者，他在播音方面是非常出色的，所以他给孩子们就讲这个怎么去播好，怎么去诵读好这个作品。然后红九他是读书节目的主持人，他呢就跟孩子们讲阅读的力量，还给孩子们现场介绍传记，给孩子们做了很多的推荐。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在现场，我不知道你是跟的哪个班了，因为那么多班也不可能都跟着，跟的哪个班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故事？ 嗯，首先我是每个班都去看了 啊， 都去看了。然后我们的主持人呢，这点要非常的要嘉奖一下他们，每个人都做了充分认真的准备，几乎每个人都除了板书以外都有 PPT 啊，有课件准备， 有课件准备。然后我感觉啊，大概分成这样几类，第一类是归音类， 嗯， 就是让孩子们能够把字词念准，然后教大家一首诗歌当中这个怎么样来断句， 技巧性的， 哎，技巧性的。第二类呢叫比较类， 嗯， 像江华老师他本身是学英语专业的，然后他就把中文和英文放在一起，让孩子们去感到，哎，简单的翻译我们的中文有多美， 嗯， 然后告诉大家我们的汉语在全世界的语言当中它有多华丽有多美。第三类就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他会给大家推荐一些传记，推荐一些经典的篇目，然后让大家在一个段落当中去感受到文字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深意。 嗯， 所以其实很丰富，应该说是非常丰富。那我呢可能跟的比较多的是江华老师那个班，嗯，然后他给大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除了他在给大家讲到篇目的时候，同时也会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做人啊要怎么样， 嗯， 要好，更好，最好，要不断的要努力争上游，然后要给大家提气儿鼓劲儿，阅读把中国最美的这种文字集合在一起，然后你们要为我们国家有这么美的文字而自豪。因为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就有一篇叫我有祖国我有母语， 嗯， 所以其实当时孩子们是能够感受得到这种母语，那么美的母语带给他们的自豪感的。 嗯，主持人白刚也是金话筒奖的获得者，他也走进了班级，给孩子们上完课之后也是感受颇多。 现场看了以后呢，会让你觉得稍微的有点儿不像想象中那么热烈啊。我觉得是有一定原因的，孩子们很喜欢朗读，可是呢多多少少就是他们的腼腆啊，羞怯啊，表达的那种愿望啊，我感觉他是需要有一个契机去给他激发出来。 而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课堂效果我觉得非常的好，孩子们一开始都很胆怯，都不愿意举手，都不太愿意去这种表达，而其实作为我们来讲，我们觉得一堂课容量很小，很难说这堂课能够给孩子们传达多少知识性的东西，但是我觉得给他们以一种对于朗读的这种兴趣和爱好的这样的一个点拨，我觉得很多孩子到课堂结束的时候，你看他们当共同来那个面对摄像机喊出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的时候，那份激动啊，那个热情啊，那个跃跃欲试的那个劲头啊，让我看到了这个孩子们内心的那种热情。所以说可能是比如说我们平时在教育当中，或者是因为这个师资环境的问题，孩子们可能很少会接触到一些朗诵啊、朗读啊、在公众面前表达呀、这样的事情，但是通过这样的一次活动，让他知道原来我可以这样去表达我的一个课文、一个文学作品，我觉得这就够了。因为这个没有什么是比点燃孩子心中的对某一个事情的一个兴趣和热情更重要的了。 郝主任和玉馆长，因为你们参加诵读推广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所以对于孩子们因为诵读的变化应该还是有目共睹的。 因为我们也都是从学校过来，孩子们的喜欢程度我们可以从现场看得到，非常喜欢诵读这个。因为我们不是专业，但是我们也做了很多年的宣传文化工作，就是诵读它是和歌唱一样，对每个人都有那种陶冶的那种作用，甚至超越了歌唱。歌唱我上次在我们全区的那个朗诵艺术团成立大会上我讲了几句，就是说歌唱呢是千人一调，反映的是词曲作者的那种思想情怀，而诵读呢，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阅历、声线的条件，你对这个文字的理解是千人千调，谁都可以参与。说孩子们没有限制，他不是说我唱得好我就能唱歌，这个是谁都可以读，谁都可以诵。所以孩子们他那种参与度是非常高的。 我们这个诵读活动，您说整体打包是今年年初，这下来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就从孩子们这个角度上能感受到他们的变化吗？ 因为我跟老师接触比较多 啊， 就孩子们，你比如说三中的那个做遇见花开， 遇见花开， 校长跟我介绍，孩子们特别特别的踊跃，非常非常的投入，甚至给老师出主意想办法，哪一个章节哪一个篇章做得更像我们孩子，贴近我们孩子。说我真的发现这些孩子们把他们那种能量给焕发出来了。所以孩子呢，他尤其因为阅读嘛是所有孩子的必修课。 我想补充一点啊，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三中，当时其实三中还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叫《论语新唱》 啊，也是他们的一个保留的， 那节目我看过， 保留节目啊。 我想说的是，就是孩子的这种创造能力，你都想象不到，他们可以把一个普通的这个《论语》的这种诵读篇目用 rap。用其他的这种形式来表现出来，现场极其之活跃，然后孩子们的一种表达你可以看出那种自信。所以其实我觉得诵读啊，它这种全民阅读、全民诵读其实是给孩子们给大家创造了一个特别好的平台， 对， 让大家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呢增加自信心、增加自豪感。哎，这一点孩子们抓住了，而且呢还改编它，创新，做一些创新。我觉得就是可见啊，咱们的这个密云区在诵读这一块，在阅读、全民阅读这一块下的功夫有多深，这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的。 遇见花开吧，可以说特别有新意。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实实在在的参与其中了。因为我的孩子在三中读书，现在刚上初三。这个遇见花开这个活动，当时我也跟着前前后都跟在创作，然后再跟着编排。我还跟他们校长王校长还有他们教导主任，我们一起合诵了《相信未来》，形式有十多种吧，不管是舞台剧啊，还是诵读，还是那表演唱，多种形式。其实可以说他们校长非常关注这个 最大的变化， 诵读活动 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呀？每一个活动前面可能要有领导讲话、校长致辞，他们这个环节 特色 用诵读的方式 对 来展现出来的，特别的感人。校长的水准高，教委的领导水准也高， 是教委的领导和校长一起用一种诵读的方式来致的欢迎词，特别的美。 好，朋友们稍作休息一会儿，欢迎继续收听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行动在密园二小举办诵读优秀经典、弘扬传统文化、筑梦家国情怀专场活动。长城研究者王长青、密云建言村代表和北京广播电视台十二位优秀主持人跟学生们一起诵读经典作品，传承中华文化。十月十四号八点半到十点半，北京故事广播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将邀请活动相关人员带您探究和专场活动有关的故事。美丽乡村筑梦有我。欢迎继续关注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行动总导演刘毅，密云文化委员会主任郝佳瑞，密云图书馆馆长玉红英，北京故事广播主持人红九。我们接着和大家分享本年度第二场活动台前幕后的故事。 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哈，都是这个密云开展这个诵读活动以来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好处。其实我也特别想跟这个刘毅刘导演交流一下，就是在那天这个活动当中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花絮的。比如说我之前采访我的同事红九，他跟我讲到的，他说那天其实天公不作美，早晨出发的时候他起得很早，然后出发，结果到了京城高速的时候被告知封路，他就问说什么时候能让我过去，人家说几个小时都有可能。那当时就慌了，说这怎么办呢，你必须你得去啊，你不到那儿的话，你是现场主持人，你还要进班级签收。后来就想办法说，真是走国道走省道走小路，最后还是到了，但是肯定行程是有所耽误了。那这种情况不光是他自己吧，那天 是的。嗯，其实那天我们非常悬，除了江华老师他是提前一天到的以外，其他十一个主持人在当天都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对呀， 而且我们有八位主持人是从咱们电台东门出发的，六点半当时说是跟化妆师一起，然后到那边去化妆，说算好时间一个半小时能到，然后化完妆彩排一遍刚好。但是他们在路上整整走了四个小时，除了封路以外，他们确实是下了那个直接绕了京密路，走了这个下边的辅路，然后也过不去。当时呢主持人们都没有吃东西，最后发现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怎么办呢，就当时就跟化妆师说，刚好化妆师都在车上，就说在路上化妆。你想啊，那小路多颠呐，所有的主持人忍着颠忍着，没有吃东西，早上连口热水可能都没有喝上，就为了赶上我们这场活动，还要拿好他们的课件不要落东西什么的，然后在路上化妆化睫毛。他们是想尽一切办法赶到现场的时候，就除了换一下就像我现在穿的这个我们筑梦的衣服，妆全化完了，特别感人，然后就直接上台。早上没吃东西，我们因为晚了一个小时，将近一个小时，所以我们进课堂的时间也晚了，结束的时间也晚了，我们有好些主持人下午是要录节目的，午饭也没有吃， 给孩子们讲完课以后马上坐车回来啊，但是路上又走了两个小时时间，也就是说那天从早上6:30一直到下午2:00，最后一位主持人回到他的工作岗位，当中两顿饭好多主持人都没有吃上。 嗯， 但是他们为这场活动应该说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是他们很看重这场活动它能够给孩子们带来的影响。 嗯，之前就是除了彩排之外，还有没有就是排练的机会？ 嗯，基本上在台上排练没有， 就是各自练各自的。 对，各自，或者是像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几位老师，他们如果有 可以 一起的 自练 一起的这个朗诵篇目的话，他们就会自己一起练一下。 那天我也是感触挺深的。我们这个季之海可以说跟这个九杰李鹏我们都从来没见过面，只是微信沟通过哈，通过咱们这齐导演他们，然后来了以后我都慌了，本来说是提前8点就可以到的，连化妆在一块排一遍，我和张宇我们俩合过，然后跟这个九杰李鹏没见过面，这怎么办？其实说白了到了以后马上开始第一个节目演上，我们第4个节目在外现场排练都慌了。后来那个李鹏特别有经验，说您别着急。后来我说没问题，我们也有点小经验的。后来他说那咱就好吧，结果一气呵成。他说太佩服了这个事儿， 特别棒， 太震撼了，我对他们特别敬佩，真是啊，特别好。 他们走那条路啊，其实是最美的一条路 啊， 潮白河的右堤路非常窄，潮白河两岸的那个右堤路，我知道他们当时走的时候，我已经电话里听到了 啊， 特别窄。 嗯， 特别窄， 再美的风景也无心看。你说正在焦虑 要完成那场重要的任务， 对，焦虑等待和化妆当中呢，错过了最美的风景。 其实主要是他们不愿意让孩子们等， 没错，敬业精神非常可嘉。 对， 所以当发生了这么多的这个小状况的时候，当演出还可以按照原计划，没有有太大的出入进行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总导演刘毅来说，包括对于现场的这个孩子们来说，都是很欣慰的。 是的，我其实当时的感觉，除了一块石头落地，我其实是很感谢我们这些主持人的，然后也很感谢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孩子们的耐心。然后我们这些主持人啊，基本上是这3-4年当中啊，我们筑梦活动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他们除了有一个自己牵手的乡村以外，只要我们的公益行动走到哪里需要他们都会来积极的参与，这一点也是我觉得他们心怀一颗公益心嘛。然后为我们的郊区，为我们的就是应该说是乡村做出贡献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也是经常跟他们讲，我也很佩服他们。经常除了像这样的活动哈，像这次这个活动，他们也是经常一进村就是恨不得半天一天，单程就得2-3个小时这样的，是经常的。 这里是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我们密云呢，也是地处燕山山脉的南麓，山川壮美，河流交错，潮河白河纵贯全境，这里有燕山明珠之称的密云水库呢，也是亚洲最大的人工湖，更是首都北京的重要的饮水之源。 这是红九在现场主持活动的录音。9月28号上午的活动，你是整个活动现场的主持人，同时呢又作为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的代表，到孩子的课堂上去给他们做诵读的辅导了。先给我们大家讲讲主持现场活动的情形吧。在这个现场当中，你们播放了好多的视频，这个视频当中有没有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内容？ 还挺多的。比方说其中对于密云来讲哈，可能很多朋友非常熟悉，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是长城，一个是密云水库。 对 啊，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很多密云的代表，还有密云的当地的群众啊，他们其实对长城是非常的热爱，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在几十年的过程当中一直在默默地为长城做着自己的贡献。我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密云水库，我们当地的很多人其实是把自己的家移走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很多移民。当天在放这个片子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了很多人可以说是舍小家为大家， 尽管世世代代都生活在那里，但是为了饮水，为了整体政府的一个考虑，所以呢就是离开了自己当年生存的地方，然后搬迁到其他的地方。所以说大家非常的配合，尽管依依不舍，但是呢在这种事情面前的话，还是表现出了自己的这种风格吧。 就是放这段宣传片的时候，播放了就是主持人朗诵了一首诗叫记忆之海。 对 啊，就是讲述这个内容的。 对，咱们的主持人其实朗诵的很多内容啊，也是通过诗歌的形式描写了密云人民当时对于做出的一些贡献。甚至有一些呢就是当地的诗人写的。一个是咱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另外一个就是当地的艺术家一起朗诵，所以声情并茂。所以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很多小朋友也是聚精会神，甚至有些小朋友还流下了眼泪。非常非常的感动。 你参加现场的诵读了吗？ 没有。 哦，你是主持人。 对， 没有办法转场，来不及啊。 没错，我就是和江华嘛，一个是来自咱们电台，一个是来自电视台，作为主持人。一开始本来安排我们是要朗诵的，由于衔接的问题啊，后来就是各自分工不同嘛，但是后来其实讲课的时候，我们都是到班级去给小朋友们，讲一些跟阅读相关的课程。 对， 《浩瀚孤影》被拍成了美剧啊，叫《无垠的太空》，里面就讲到了未来的一个设想，说那时候地球上已经有300亿人了，然后环境全都被污染了。所以呢，就第一批的火星移民，就第一批的人类啊，有10万人就跑到火星上了。然后他不是没有大气层吗？他做了一个大罩子，然后火星人就在上面生活。就他们长得可能因为引力不一样，可能都跟地球不一样的。尽管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一个设想哈，但是我觉得不是不可能。但是这些所谓的不可能变成可能是谁做的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人，就是他们是有非常崇高的一个理想的。你像对于埃隆·马斯克来讲，他其实很早的时候就财务自由了，他就把刚才我说那个美国支付宝卖了，公司卖了，已经是亿万富翁了。但是呢，后来把他赚到的钱全都投到这个做火箭的这个。你知道，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是最优秀的人在一起做火箭，他一个私营公司把火箭做出来了，而且现在还承接很多的活儿。什么在支撑他？其实我就是说他在12岁的时候读的那个特斯拉社。那个泪流满面的晚上，让他下定了决心，未来他要做那样一个人。 这是红酒在课堂上和同学们讲课的录音。你讲课的主题是什么？ 因为本身我是做读书俱乐部的， 对，读书节目， 读书节目做了10几年，所以呢，现场一堂课45分钟，我主要是带给小朋友们一个理念吧。阅读改变人生。当然我说的这个阅读呢，不是他们上课考试的那个课本，主要是课外读物。我主要是推荐小朋友们读人物传记。 人物传记、 因为我也跟他们说了，说养成读书的习惯应该是一生当中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对， 哪怕每天只有半个小时，但是这个习惯如何去养成，很多家长呢很头疼，甚至老师呢也非常的头疼。我从我这么多年的读书俱乐部的主持经验当中，包括跟作家的聊天的过程当中，也总结出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切入的方式。其中之一呢，就是从传记入手。 从传记入手相对会容易一些。 对，因为现场我也问了小朋友一些问题啊，我说你们的偶像都是谁啊？有些小朋友说我的偶像是姚明，反正说什么都有。其实很多名人他们都有自传，尤其是已经逝去的一些名人，他们都有传记。我想如果小朋友对他的这个偶像比较感兴趣，他肯定愿意去读他的自传。 都很励志， 都很励志。而且你发现没有，在很多的传记里面，这些作者也会推荐一些图书，包括会讲一些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一些图书也好，或者是人物也好，那他们还是有传记， 就拓展了他阅读的广度。孩子读一个人的传记，又辐射到好多其他的书。 对，因为我问小朋友们说，你们希望不希望知道其他人的人生？你们希望不希望活2辈子，甚至3辈子、10辈子、100辈子？ 他们说我们当然愿意了。 嗯， 其实在读传记的过程当中就能达到这样一个体验。 嗯， 所以呢现场呢我给他们推荐了两个传记吧。啊，因为我会问他们哈，我说你认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谁？ 嗯， 啊，说什么都有，我觉得你们说的都对，他们都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但是我要说 是多大的孩子？几年级的？ 他们是六年级的孩子。 啊， 对，基本上 相对比较成熟了。 对，小学生嘛，蜜月二小嘛。 对。 然后我就说，那今天我给你们推荐两个聪明的人吧，是我认为比较聪明的人。啊，一个呢是达芬奇。啊，这个小朋友都知道，小时候画鸡蛋嘛。 嗯。 另外一个呢是尼古拉特斯拉啊，这是电力学家。当然他、嗯、他们两个其实背后都有很多头衔，他们都是跨界的这种科学家跟艺术家。我讲了他们两个人的故事啊，而且我还讲了，其实，像埃隆·马斯克，我们知道现在特斯拉的创始人，他在12岁的时候。我说就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读了尼古拉特斯拉的传记，晚上泪流满面，说未来如果我要是做成一件事情或者是创业做一家公司，我一定会以他的名字作为命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真的是太无私了，他的梦想就是把清洁的能源奉献给世界上所有的人，他会放弃自己的专利所有权。你知道那个所有权如果他一直握在手里面，他甚至是几千亿美元的一个收入，他肯定是世界首富了、 嗯、 但是他为了推广交流电他放弃了。所以就是这种人其实激励着一代人，包括硅谷的一代人，可能都把它视为偶像， 嗯， 然后去进行创新，进行发明，然后改变着这个世界，便利着人们的生活。所以呢，我希望孩子们能够受到这些非常棒的科学家也好，或者艺术家也好，他们的一些激励。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呀，孩子应该有一个目标嘛。 对对。 我觉得孩子的目标不应该是 考一百分 儿，考一百分 儿，不是简简单单的考一百分 儿，也不应该是所谓浮躁的明星。 嗯， 我并不是说明星不好。 嗯， 那如果一个国家所有的孩子都想当大影星、大歌星，我觉得这也是不对的，对吧？这相对起来比较也是比较浮躁的。 对， 我也不希望他们只是看钱。因为很多传记里面你发现这些人他们终极目标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钱。 如果为钱不会走那么远。 对， 光为钱的话。 没错。让我比较欣慰的是啊，就一开始大家还是比较活跃。 嗯。 大概在讲了30分钟之后，我发现大家其实都在目不转睛的看着我。 嗯。 没有人在打哈欠。 讲得很引人入胜。 对，不是我讲的入胜。我就是他们对这个东西是感兴趣的。 嗯。 其实他们也是有这种知识的渴求。所以在45分钟的时候其实意犹未尽。 嗯。 后来我也是在跟老师啊学生聊天，说其实孩子的注意力啊可能也就是半个多小时。 对。 是吧？ 对。 但是我看他们在45分钟都是这么聚精会神，让我也非常的感动。所以呢我就觉着应该带去一些比较好的东西。其实我们经常会讲啊，就是美丽乡村筑梦有我，说你们身上肩负着什么样的使命，说你们要提供这个智力方面的支持，提供舆论方面的支持，然后提供信息方面的支持。其实因为本身我也是牵手代表嘛、 嗯、 也走了很多的乡村、 嗯、 然后跟很多的村长也好村民也好，然后一块儿生活，然后一块儿去了解他们的日常。我会发现其实所谓的智力支持跟信息支持不太需要。 嗯， 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同步的，大家也有互联网，他们知道的其实比我们还多，学生知道的比我们还多。 嗯， 对吧？他们很快很早就会使 pad 使手机，可以上网。 他们是网络时代的原住民。 对，但是实际上我其实觉得他们可能需要是舆论支持。 嗯， 你比方说我走乡村的时候，他们说哎，你帮我们宣传宣传吧、 嗯、 在你们电台里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嗯， 这是他们所需要的。 对， 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的就是思维方式。 嗯， 尤其对于学生来讲，对吧？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实现自己的目标，或者是拥有自己的目标？因为你知道，其实孩子嘛，如果真的没有一个目标，没有一个理想，其实就像这个大海当中没有指南针的一个小船一样， 嗯、 它永远到达不了彼岸。 对。 所以呢，我是希望能够让他们自主的去读书，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其实在读的过程当中，他就会找到自己的方向，他就会找到自己适合的那本书，那句话。我说你们读书不要怕读得慢，哪怕说你每天只有20分钟，哪怕说你一年只读了10本书没有关系，哪怕说你一本书当中只记住了一句话也没有关系，只要那句话对你有帮助的，那这本书其实就没有白读。 对，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改变我命运的可能就那一句话或者两句话，一本书或者两本书。对， 这里是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孩子们听了你的讲课也好，听了你跟他们分享你的读书心得，你对书的一些看法，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有一些什么反馈吗？ 这也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因为时间比较的紧张，在讲完课之后呢，其实孩子们就要吃饭了。 哦，到了午饭时间了。 对，因为那天正好赶上大雾 啊， 我们从城里到达密云之后，到达密云其实整个行程都晚了，就是咱们主持人其实整个行程都晚了，所以往后错后了，所以孩子们可能都已经12点了，就要去吃饭了，没有 不能耽误他们吃饭的时间。 对对对，没有一对一的这种沟通的时间。 课堂上有吗？ 课堂上就是我在提问的时候，其实小朋友们回答都非常的踊跃。对，我就发现其实现在跟我们当年啊，因为我算80后吧，他们现在应该都是00后， 快10了， 快10后了。 对， 就是他们其实相对起来思维还是比较活跃，他们非常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你就拿那时候不太一样， 对，你就拿谁是我的偶像。我记得咱们那时候如果说谁是我的偶像，我会想一想，我说出这个偶像来是不是别人会笑话我。但是这些小朋友不会。就是即使别人哈哈一笑，他也不是那么当回事儿。我就愿意表达自我，我就喜欢他，怎么了？没有关系。所以呢，就是你只要问他什么，每个小朋友都非常积极的举手来回答你的问题，都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小朋友。 以后在这个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当中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吗？ 其实我更希望跟小朋友们有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其实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觉着其实尤其是各个美丽乡村啊，我觉得更主要的是舆论方面的支持。比方说我这个乡村可能有旅游方面的一些设施，或者旅游方面的一些资源，我希望让大家知道来我这边旅游。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其实作为咱们来讲是分内的事情，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对， 也并不需要天天跟村民们在一起。但是我觉得跟孩子们在一起的话，我是希望能够把我人生的一些经验，包括我走的一些弯路，然后包括我获益的一些对我自己成长非常有帮助的方法，来告诉小朋友们。这样其实我觉得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开始策划了吗？还是说只是在心里想呢？ 我其实已经策划了，而且呢我在北京的一些学校已经开始了，但是呢现在还没有， 就是市区的一些 市区的一些学校，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我们的美丽乡村， 还没到郊区去实施。 对，我觉得下一步的话其实可以到郊区去试一试，可以去聊一聊，可以去谈一谈。 这里是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其实到密云去还是挺远的哈，当天又赶上大雾，所以去花费了好长时间。会觉得吗？就是哎呀，你看一上午的时间，或者说大半天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挺遗憾的。还是说觉得其实恨不得时间再多一点，给孩子们，给当地的老百姓。 其实大家都会焦躁，你像我很早，那天4点就起床了。 哦，那么早。 当我 到达京城的时候，我会发现封路了。 嗯， 我等了一个小时 啊，在京城高速 对 走不了， 走不了，等了一个小时。我问警察叔叔，警察叔叔说三四个小时能疏解开就不错了， 那就没戏了。 那没戏了，那我想那我绕路吧。后来我就绕的省道以及县道， 哦， 就整个过程花了四个小时，我才到达密云。也就是说快九点了我才到达密云、嗯 嗯、起了个早朝赶了个晚集。 对，路上的话我挺焦躁， 嗯， 说实话还有一些人不守规矩，我也很烦躁、 嗯、 但是我真正走入会场，看到这些孩子们很早就已经落座，都在等待着叔叔阿姨们去朗诵，甚至有一些小朋友很早起来就化妆准备跟叔叔阿姨们一起来演节目，就那种焦躁一下就没有了，你就会变得非常的平静。 嗯， 当真正你在课堂上跟他们有互动的时候，你看到他们非常的认真听你讲，甚至是有一些很积极反馈的时候，你就觉得、一切都非常的值，甚至是像你说的，你觉得时间不够使， 嗯， 你希望跟他们再多待一会儿、 嗯， 你甚至是想把这个书读给他们听，就是有一种冲动吧， 嗯， 就突然就绽放出了这个老母亲般的笑容。这人岁数大了之后，可能见了孩子，确实是有一种天然的这种慈爱吧。所以呢，你要说浪费时间，没有， 嗯， 啊、我只是想以后是不是还有更多的时间跟他们一起去相处， 嗯， 啊、我觉得这样做确实是有意义的。 你看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它是一个大型的走转改活动，从2014年启动开始，一直是牵手主持人，同时呢还是多场活动的现场主持人，所以这几年也参与了好多的活动。你觉得这个对于你自己的就是新闻工作的走转改有一些什么样的益处，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嗯、 我觉得益处特别的大。我只找一个非常小的切入点吧、 嗯、 咱们经常说深入群众，心连心，共呼吸同命运，但是真正落实到个人的感受哈、啊，我觉着两个字儿就是自信。 嗯， 其实我觉得在胶州户也好，柳庄户也好，其他的乡村也好，我就深深体会到很多村民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自信。我觉得这个自信来源于什么呢？ 嗯， 对吧？就第一个，就是他们本身是非常乐观的。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什么呢？知足常乐，更多的是跟自己去进行对比， 嗯， 而不是跟别人进行一个攀比。 只要我的日子是越来越好了， 对，就是很朴实。也许他们的收入并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呢，他们我觉得过得比咱们所谓的城里人啊、 嗯、 可能要开心的多。 嗯， 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他们很聪明啊，他们这个自信来源于他会因地制宜。你比方说他知道自己的优势是什么，胶庄户红色旅游，他们就把这个开发到极致。每一个人的话对抗日战争的那个时期都非常的了解， 嗯， 都可以讲出几个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那大的是有幸存者，比方80、90多岁了，当时都已经， 嗯， 他也会给你讲故事， 嗯， 尽管可能是有方言，但是你听起来一点不觉着困难。那小朋友也会讲故事，所以说他们就有一种自信，我在这片土地上我非常的自豪啊，这就是我生长的土地，并不是说因为我在郊区就怎样怎样， 嗯， 就这种自信的话是扑面而来的，就让你觉得很好， 嗯， 啊，就这种认同感的话让你觉得很好啊，所以就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觉着，他们让我感受到了他们的这种自信，啊，其实我们也应该更加的自信，每一个人都应该更加的自信，并不是说外来的东西就一定是最好的，本土的东西其实你把它开发到极致，也是非常优秀的。其实很多时候啊，我并没有感受到我是一个记者， 嗯， 或者我是一个主持人，跟他们在一起，你会发现。当你真正的放下话筒，当你真正的跟大家融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完全敞开的， 嗯， 就是完全是没有任何芥蒂而言的， 放下自己的身份，放下自己的职业， 对，就一定不要端着， 作为一个普通人， 作为一个普通人，不要有那种 拿腔拿调的感觉。 其实这个也是左转改的初衷之一了。 对对，就是说你本身融入，大家也会觉得非常的舒服。 嗯， 那如果你总是端着，那大家呢也不会真心实意的跟你去对话。对，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其实也是我所收获到的。 好，朋友们稍作休息，一会儿欢迎继续收听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 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一部影视作品的片段， 就是你已经尽力了，又只有我自己。 一句流传下来的格言， 宪法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都会折射出法律的点滴光辉。今晚拍案20点，与您一起分享法律的细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0点整，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行动在密云二小举办诵读优秀经典、弘扬传统文化、筑梦家国情怀专场活动。长城研究者王长青、密云建言村代表和北京广播电视台12位优秀主持人 跟学生们 一起诵读经典作品，传承中华文化。10月14号8点半到10点半，北京故事广播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将邀请活动相关人员带您探究和专场活动有关的故事。美丽乡村筑梦有我。亲爱的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丹。我们接着和您分享9月28号在密云举办的2018年度第二场月度主题活动，诵读优秀经典，弘扬传统文化，筑梦家国情怀，台前幕后的故事。这个时段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分别是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行动总导演刘毅，密云文化委员会主任郝佳瑞，密云图书馆馆长岳红英。问一下活动的总导演刘毅， 我了解到就是好多牵手主持人想尽办法尽己所能，甚至说可能发动各方面的力量为牵手的村庄去带来实惠，带来真正的帮扶。密云牵手的这些乡村主持人牵手之后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事例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电视台新闻中心的主持人叫聂一京，他牵手的是密云区的蔡家洼村。正好那个时候是处于蔡家洼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其实他们想转型做旅游，然后把老百姓的就是让他们来参与整个园区的管理啊、劳动啊，然后他们也希望宣传他们的这个叫玫瑰情缘景区。结果聂一京老师呢，不仅把北京大学的一些资源引到了这儿。做了一个叫王伟工作室，是绘画的，让那些孩子们呢能够从那么小，恨不得幼儿园就开始直接接受的是北大的绘画领域的高手的指点。同时呢，为了宣传景区，他还邀请了中国照相馆的摄影师来给他拍景区的宣传海报。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成了代言人了哈。 对对对，像吴斌呢其实平时特别特别忙，除了他做讲解员以外啊，他也是邀请了我们像中国美术家协会的知名的画家、雕塑家，然后到古北口村去来支援整个乡村。但同时我们的主持人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儿就是宣传和推广，把自己乡村里面好的像蜂蜜呀、 还有一些其他的水果呀，还有就是乡村旅游啊，推荐出去，通过自己的栏目，通过自己的微博微信推荐出去，让更多的社会各界能够助力乡村振兴。 嗯，我了解到就是除了通过自己的比如说工作的平台，还甚至是自己个人的社交平台都用上了。 对，是的，包括我们这次看有一个互联网就密云的叫密农人家，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 的。 密农人家他现在就是把密云的最好的这些生鲜呀、农产品啊挂在平台上来销售，但是他们非常诚信，材料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去了解完以后做了一些推荐， 所有的参与人员都是不遗余力的在向大家推荐自己所了解的村庄，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也让这个村庄发展得更好。这方面郝主任应该也是比较了解的哈。牵手工作开展这几年，咱们密云的这些牵手乡村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就是蔡家洼的变化，就是他的这个转型，刚才刘导说的转型这个过程当中注入了文化，是它特别关键的元素，一个是产业，一个是环境，一个是人员的培训，都借助了我们的文化的注入。聂一京老师去主持，我那天也在现场，一个是对百姓的那种直接面对面的那种启发引导，再有给他们带来的这些文化的项目，应该都是这个对这个村的文化的品质的一个升级起了特别好的一个助推的作用，这样他们的产品、他们的产业、他们的人员有特别明显的那种质量的提升，所以他在推销过程当中，他就不像真正的那个农业原来的产品那么原始，它有很多的科技的含量、技术的含量、文化的含量，包括他的推销的平台。 那刘毅这方面还有这个印象比较深的主持人吗？ 刘丽老师，他那个他是牵手的是不老屯镇，就牛丽老师，我就说说咱们电台的牛丽老师啊。牛丽老师牵手的是不老屯镇，好像说不老屯镇呢他那个水啊特别好，结果呢那天牛丽老师他本身也是有学者风范的嘛，是吧？ 对， 他专门带了专家过来检测，用科技的手段来检测这个水到底有多好，然后呢发现哎，检测下来确实这个水非常好，然后又去挖掘了一下它这个地方为什么叫不老屯。 嗯，去挖掘背后的文化， 去挖掘背后的故事。其实就是说了嘛，科技的手段、文化、挖掘文化故事，哎，最终呢它还真的还宣传出去了。然后就好多人都知道了这个地方，就是牛丽老师对于这儿的感情也非常的深，但是呢他也知道就是筑梦这个咱们这个活动啊，光靠一己之力肯定也是不够的，所以他也会利用一些各种各样的方式，也会带很多社会各界的人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去。所以我们其实筑梦活动这么多年，除了主持人以外，我们的频道频率也带了很多，将近有5000人次的社会各界其实是参与到了我们各个牵手乡村的发展中去、规划中去的。 那么就是在接下来的牵手当中，咱们密云对于牵手主持人、北京广播电视台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比如说希望吗？ 感谢的话刚才都说了，特别的希望我们广播电台啊，北京电视台一个是对我们投入更多的关注，第二呢就是在牵手过程当中啊，可以之前和我们的宣传部门啊、其他的这种职能部门啊沟通一下，可能把它这牵手衔接的更准一些，更准一些。你比如说有的地方它本来就有潜力，如果我们通过给它提升拔高它的名气，它的品牌更响亮了。就刚才说牛丽老师说的不老屯，不老屯它是我们生态最好的一个镇，当时我们创作了一首歌，它在水库的北岸嘛，叫天鹅岸上的地方，而且我们还有不老的传说，我们北京电视台做了很多的专题，它那就是天然矿泉水，整个那个地区盛产麦饭石，所以它的水质就不用那种深加工，就是和天然的矿泉水，所以长寿的老人特别多。它有一种盛产的梨叫鸭梨，梨的瓣儿长得特别像鸭嘴，那个梨就是当初的要向朝廷奉送的贡梨，吃起来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它，你比如说我咬一口放在那儿，可能半天 那个茬都不会黑的。就这些刚当将来我们在牵手的时候，就针对这些有特色的产品，这些地区地域的文化，我们再把它衔接得更准确一些，这样给我们的这种农村拖地呀，给我们农村的这种它的生态的这种升级呀，可能都会起到更直接的作用。 其实这个也是对我们有借鉴意义啊。郝主任提的这个，我觉得我们确实这么多年了，这个公益做的到现在需要更集结更好的资源，甚至于我们是不是能把牵手密云的这些频道频率和主持人集结起来，整个密云区它需要规划一些宣传推广的时候，我们把一些优势资源集结在一起，然后打造一批 我们整理归纳出来一些有特色的村庄提供我们这个栏目组，这样可能他做的就可能会减少很多那种还去考察的这些环节， 就这样更准确 对对对对。 郝主任一直在不遗余力的推荐密云的优秀的产品，同时也在尽己所能的希望能够比如说得到广播电视台全方位的支持，我觉得私下还可以有更深入的交流。 这里是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次活动是关于这个家国情怀，是关于诵读的，咱们还回到这个诵读的主题上来。其实刚才郝主任已经讲过了，就是在密云这个诵读活动开展的历史由来已久，今年是正式的把他们打包进行开展。其实我也想问一下郝主任，就是您个人啊，诵读也好阅读也好，有一些什么样自己个人的体会，也可以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给您影响比较深的书籍文学作品。 这个要从我的成长的过程开始说。为什么我也这个能跟坐在这儿说一说读，不是我现在管的工作，是我从小的上学的时候诵读给我的力量，给我的吸引。我生活在密云最远的山村，当地的文化相对落后，当地的文化的这种启迪启发的人也都是当地的老师，但后来我上学的时候就有了很多北京区的老师，他们从最初的教我们阅读，就像刚才刘导说的，先从正音正字开始，他们读的那声音那种好听那种吸引人，深深地把我们这些小孩打动了，所以我们从几年级开始就做到了对阅读喜欢，先阅后读，再后是把它送出来，读得自己享受，读得自己舒服。年龄很小的时候，周边的叔叔大爷就会夸奖，哎，这几个小孩书念得不赖，他不说读，他说书念得不赖，念得挺好听。诵读为什么要在全区开展，我们觉得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更喜欢，先喜欢阅然后再读，再把它送出来，都是一种文化的这种享受，对每一个人的这种进化提升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今年考虑打造诵读密云品牌的时候，我们也做了很多的铺垫。第一，我们是很正式正规的下发文件；第二，我们布置环节的时候打造了很多的基础，我们公开的向全社会征集适合诵读的，跟我们设置的长城文化、水库文化、生态密云、美丽乡村、改革开放40年这五个篇章相吻合的原作、新作的作品都可以参加到这次征文过程当中来。我们还要做评比，出书，书的名字就叫诵读密云。我们还要进行一场总的年终的展示，每个乡镇都要出两个诵读的节目。因为在诵读过程当中，2011年的时候我们搞过全区的诵读，但是没有这么正规。我在参加几个镇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我感受很深的，真正的当地的农民，我看到50几岁了，不管男的同志还是女同志，他们也写，他们也读，真的是一种特殊的有风味的诵读，很好听，就是读得很感人。所以我们这次诵读，我们说第一创作，第二呢阅读，第三是诵读，叫一创一读一诵，让大家都动起来。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还有好多小学我没有说，就是我们去安排的诵读，我们也安排到学校里去，像我们很远的新城的小学， 我们在那儿搞的时候，他这个是当地镇政府的一句口号，叫山水雾灵，古堡新城，我们就用这句话当作诵读的主题，到小学校去搞，学校特别重视，重视到什么程度，学生的家长全部到现场去听，特别感动。感动什么呢，就是当地的这些孩子的家长好多是在外边工作的，是爷爷奶奶去陪着现场去听诵读的。我记得很清楚，是5月29号，我记得特别清楚，老师们就觉得，哎呀，我们多少年没搞这么大的活动，这个活动对我们的孩子的影响太大了。没几天他就组织他们学生去我们博物馆参观长城摄影展，他觉得这样的教育对孩子是另外的一种启发，是另外的一种提升，就是可能在书本之外的教育特别重要。所以我们就是一个是另外的，就是队伍建设，我们也是通过一些带头人，就像您说的领读这个导师，我们是通过一些带头人，我们有几个很生动的故事。洪英同志坐在我旁边这么多年了，他有他的特长，我们也在用他在那个他所工作的单位作为阵地。还有呢，我们有一位老师叫乔万凯，他就是完全业余当中过程当中组织一些诵读的爱好者，搞成沙龙，多做平台交流学习提高进步。还有我们那个群众的朗诵艺术团的团长，那天也去了，张洪生老师， 沿着长城射尖上， 其实是个工人 啊， 其实是个工人，沿着长城射尖而上的一个诵读者，他是夫唱妇随，两口子都喜欢诵读，每一场节目两个人都会出现。我本来想写他一篇东西，到现在还没成型，特别好。还有我们一位作者，他又写是也写也读，那个秦墨叫郝红艳。我从2011年见到他的东西到现在，我感觉到他所有的水准都在提高，现在成了密云区最有名的这个诗人， 密云作家协会理事，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 所以我们是想就是就多创造一点条件，多打造一点平台，有的普通层面的，有的是更高层面的，因为诵读它是不拘场合的，跟唱还不一样，不拘场合。所以我们是想让更多的人真正的自己读一读，不光受到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影响，更重要的是刚才刘导说的，让自己觉得体现其中的快乐，读中的快乐，让我也觉得很有味道，很有意思。哎，读真是一种很好的这种，既是陶冶也是享受，更重要的是自己在欣赏自己的这么一个文化的方式。所以我们觉得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活动，在全区打造这样一个浓厚的氛围，让大家都来参与，都来读。还至于您记得将来说我推荐书吗？不用了，那我是刚才说这故事漏了，就有一个小故事，说我在读书过程当中的一个故事。我是在中学的时候，我们搞诵读比赛，山里的中学，就孩子们读起来都很那种声音比较硬的，因为我是受我们村里老师影响，读的还是可以的，拿过来一读也不像诵啊，就是读，照着书本去读。我记得当时读的是小米儿的回忆，现在还能背，包括黄桥烧饼现在还能背几句。那老师一听，哎呀，这个孩子读的挺好啊。其实从那会儿实际是受我们村的老师的那种真正的那种影响。当时发给我们的奖品也是小说发给我们的奖品也是小说。所以我就是一个是我们就是在诵读过程当中那种老师们，不管是真正的老师播音员还是我们的爱好者，都要发挥作用，都要发挥作用。就有的人我们叫热心者，张罗一下，可能四个人五个人六个人到一些小的一些文化场所呀，甚至人家民俗院，别有一番特殊的那种味道。 听您个人经历能感觉到其实是有这个诵读情节的，那后来把这种情节变成了自己 现实 啊，对，变成现实，然后变成这个工作的一部分，就是确实这个看到了诵读对一个人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也在想象，就是今天刘毅带着这些主持人们到小学去给孩子们讲了一堂课，给他们进行了现场的表演，那可能在明天，在几十几年二十几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可能又会有像郝主任这样的情况发生，这样的故事 他们一定会比我们强得多得多 其实老师们也在教，老师们的技术那个诵读的上技术水平也不低，但他跟播音员不一样，他带着一种崇拜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他那个接受度，他的吸引力，那大大的跟老师他是有区别了。老师，我们老师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的那种能力水平也都很高，但是确实是我们全国全市瞩目的一些播音员，可能他们一生可能就遇到那么一次，非常珍贵。 嗯，其实我觉得通过郝主任这话也感触主持人，还是应该再更多的到这些山村去，一方面是他们进行走转感，另外一方面也是让当地的百姓能够更加近距离的接触这些主持人。 对，三贴近嘛。 嗯，是，我们也争取让我们的主持人多多的下到郊区去，尤其是跟我们的这些诵读爱好者哈、啊嗯，多多的有这样的分享的机会。 再问一下玉馆长，刚才问郝主任说对他影响比较深的篇目，他都没说。其实我觉得可能也不好说，因为太多了，再加上每年还要搞这个征集新的原创作品，哪个说哪个不说，这个都是很为难的事情， 高度太高了。 那玉馆长，对您来说，您本身曾经是主持人，同时又是诵读爱好者、嗯、积累的也是比较多的，对您来说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吗、嗯、那天在现场您朗诵的那个记忆之海就特别震撼人、嗯、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在您备选的这个资料库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 对，其中之一。其实我作为水库移民后代，我觉得对水库是有情结的，我的微博名字就是水库人家不了情。可以说水库给我们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记忆之海这篇稿子呢，当我拿到以后越读越有感情，每次我读的时候我都会热泪盈眶，我会拿这篇稿子对着那个配乐，我读一次哭一次，就是体会到当时我的祖辈们，以他们为代表这些人为了修水库移民这种不容易，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刚才我提到那句话，就老牛都一步三回头留恋不舍，就体会到那种情怀。最让我感动的今年吧，我们密云区作家协会理事郝红艳老师，两个月之前他跟我说，红英，我要给你创作一篇诗歌。我干嘛？他写给你爸爸的，因为他对我也比较了解、嗯、我说写什么呢？他说你别管了，过两天给你。郝主任也说，郝红艳老师是密云的高产作家，他看到这个事儿，也许两个小时这首诗就出来了。后来叫那天夕阳凝重在山头上，我开始没怎么体会到这首诗怎么好，后来正好赶上9月1号密云水库开工建设60周年嘛，那天我就回家了，我们家在密云水库北岸高岭姚亭村，带着我闺女一块儿回家，然后我说爸爸送你一首诗。我爸特别不解，说送我一首什么诗啊？我说咱们家不水库移民嘛，到我这四代，我太爷爷，我爷爷，我爸爸。后来我爸说干嘛？我说郝红艳老师给您创作一首诗，因为我爸现在也在家务农，他说我不读，我说您看一遍。我爸看了以后立刻热泪盈眶了，就跟教学生一样啊，从哪儿断句，哪个字轻说，哪个字重说。因为我妈当过代课老师，我妈说呢你真笨，我说你来，我妈又示范读了一遍，然后我爸爸挺用感情的练了不下20遍。当天我爸爸，我说我希望您今天把这篇稿子这首诗您读好了，我给您录音，将来留个念想。当时我在朋友圈也转发了，特别感动。特别是我爸爸说搬家的时候，村子里边那些荒草呀废纸吹得满天飞的时候，我太爷爷整理好衣服，然后扑通一下跪在地上，乘着拥抱大地的姿势，我爸爸就哭了，我也哭了。转完朋友�圈之后呢，得有200多个赞吧。后来郝红艳老师把这首诗又投到咱们诗作协的一个比赛，获得了2等奖。密云的作家呀诵读爱好者非常多，他们对密云这种热爱，能够了解生活，这首诗是目前来说给我最感动的一首。 嗯，我真是感觉到了密云这种浓厚的全民诵读的氛围，就是可能一个普通的密云的农民，他都可以作为一个素材被作家创作成诗歌。而且他本人他也可以对这个产生浓厚的兴趣去诵读、感染了自己，感染了家人、也感染了周围的人，就可见我们的这个基础工作确实做得特别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听父亲朗诵这首诗的节选。 明天就要来红了，爷爷喃喃地说，他站起身来，收起烟锅，整整衣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脸颊贴在地面， 双臂向前，在地上呈弯曲形的拥抱姿势。我知道此时爷爷紧紧地与一望无际的燕落平原抱在一起，与这口老井抱在一起，与此刻坚定的别离抱在一起，还有这一年秋天的果树、粮仓、大瓦房，以及这沉甸甸的乡愁。 还真是让人感觉情真意切，所以对于诵读来说，真情实感是最重要的。 水库六十年的时候有一个情景剧，就是我们兴庄镇石马峪村的纯农民表演了一个一段情景剧《守望水库六十年》，一点基础都没有的舞台上的表现力，呈现给大家的画面感。其实现在我们的文化活动也是村村都搞得很红火。 这几年呢，密云区诵读一直在搞，只是说郝主任来以后，把这形成一种气候。现在全区每个乡村都在搞诵读，比如有特色的，刚才郝主任说过，新城子镇，我们搞过两场大型的，是吧？雾林山路流苏树下，他那个村有一棵大的流苏树，上百年，每年五月花开的时候，半个村都闻到香味了。我和他们村的那个村书记，我们俩一块主持，就在流苏树下，我们俩对稿子，真的是沁人心脾那个香味儿。现在我这个脑海当中还有那种感觉，特别好。后来在新城子小学、山水雾林、古堡新城，我们也是朗诵了一首诗歌《天高云淡》，然后非常清新的空气，孩子们静静的在那儿听，然后很多孩子上面参与。我第一个节目读完以后，我就到现场那个群众当中去了，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不管是父母还是爷爷奶奶还是他的姨去，每人拿个手机现场录，而且他们都不在停的。我问那个大姐，她说我充好电了，我今天就给我们家孩子录像来了。真的，她说孩子能上台演出，而且这么多媒体关注，太不容易了，对他们来说一种震撼。包括前不久中秋节之前呢，我们在台石屯镇搞了一场月圆京城美丽台石屯这个情系中华嘛，这么一个大型的活动，全称就是美丽台石屯梦在花海间，金秋诗意蒙密云，这题目是郝主任起的。因为这个人间花海你们可能听说过啊，在台石屯镇非常的漂亮，天高云淡。在这搞这场活动，密云各大媒体去了，当地的百姓去了，机关干部去了，中小学校也都有节目。然后我读了一个梦在花海间，就是读花海啊，读花海这个节目就是郝红叶老师创作的啊，当时太震撼了。我觉得那天虽然太阳有点毒辣，有点晒，还起着风，但是那种感情是完全不一样，这辈子是终身难忘的。还有这个聚个庄镇，然后他们镇也是搞这种在葡萄架下搞诵读活动。郝主任来以后也是跟我说，不要拘泥在会议室啊什么广场啊搞，你要走到田间地头，那我们走到葡萄架下不就很有生活很创意吗？这种感情就是随便一农民拿上来就自己创作，你美丽家乡嘛，美丽乡村嘛，我说什么都行，是吧？这种感情不拘形式，特别好，我觉得。 刚才二位讲的呢是咱们的整个，我之前用过一个词儿叫轰轰烈烈，对吧？ 对， 是我感受到的。我为啥有这个感受呢？因为我有一好朋友，他也是密云的，然后他们的孩子今年八岁，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他就跟我讲说，学校有这种诵读的氛围，孩子回来以后发现每天原来就是慢慢的就爱上了。然后怎么办呢？他说我时间也很有限呀，他说我就每天早上带他背一首唐诗，或者是诵读一首唐诗，他本人也喜欢诵读。前两天呢，在中秋节的时候，他儿子写了一首诗，为大家念一下，八岁的孩子，叫望月。佳节月似镜，水中宛如针，金溪蟾蜍眠，弯钩成玉盘，嫦娥居月宫，玉兔永陪伴，佳节共欢度，又恐游子去。 八岁的孩子， 这是一个八岁的孩子， 这是一个律诗，五言律诗。 是的，尤其是最后那句“又恐游子去”，他表达了这种心境啊，就不像一个八岁的孩子他能够理解到的，但是他理解到了。我就觉得密云他整个的这个诵读的这种氛围啊，一旦培育起来以后，其实他是逐渐的让参与诵读的人能够一开始是读，